少音篇还差一点点啊。这个接下来呢啊，有一个汤记是这样子啊，一个是这个11-35、36的白通汤系统，一个是11-38的那个通脉四逆汤系统。这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方剂，其实在近代的临床是调换过来用的，就是现在临床是觉得通脉四逆汤用来治白通汤症比较有效，白通汤用来治通脉四逆汤症比较有效，所以可能是张仲景那个时代，张仲景他觉得这样子可以啊，但是后代的人在用着用着，就觉得好像这个白通汤呢，它是加四根葱白，而通脉四逆汤呢，它有一个变化啊，是脸色发红的人加九根葱。那九根葱用起来当然就是比四根葱要有效啦，对不对？所以不过呢，我姑且不用张仲景的说法来说的话啊，就是他说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那这个地方在你会用白通汤的话啊，像四逆汤它的结构是在宋本，是我们先说回四逆汤啊，在宋本四逆汤是甘草甘姜附子，那在这个桂林本是甘草甘姜附子人参，也就是结构上非常像没有加白术的附子理中汤，但是没有白术它就入下焦，而四逆汤的状况呢，它的那个人啊的状况是比较温吞一点，四逆汤如果是治这个太阴病的拉肚子的话，是这个人拉肚子拉到他有一点这个可以说是完整的饭粒或者面条在大便里看得到的时候，你就用四逆汤去比较温暖他的下焦。哦，对，他的附子是生附子啊，不是用泡附子。那其实如果你要说降血压的话，其实真武汤里面可以多放一两片生附子，因为生附子的降血压的效果还蛮夸张的，就是那个如果你是生附子煮的四逆汤啊，给一个血压偏高的人喝，他喝完以后的量血压是上面70下面40，你会觉得还没有死哦，就觉得血压那么低也能活，就生附子那个破阴石降血压效果非常好。只是呢，如果你是用生附子的真武汤的话，他喝完的那段时间血压是低的，但他又会回来，那泡附子才把它稳固住。事实上以这个当年香港的谭树渠用真武汤治疗那个高血压的经验啊，他的泡附子用的是非常之多，就是他用当年谭树渠他们家是特别强调用姜汁来治那个附子，让那个附子完全没有毒性。那没有毒性以后呢，他一口气一帖真武汤就开现在的8两，就是现在的半斤，300克就下去了。那而这样的做法呢，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大陆对于用附子也是有一点反省啊，就是附子呢在泡制的过程其实是会流失药性的，所以泡附子里面的那种如果要说有效成分的话，可能比起生附子的话是13.5分之一而已。因此就是说泡附子，当然这个所谓的13.5分之一是那个附子一开始是用盐卤水做过，然后呢再做泡附子要把那个盐卤水泡掉，那泡掉以后成分就流失很多啦，然后再烘熟了，那个乌头碱之类的成分就只剩下1/13左右的状况。那所以然后近代的大陆中医那种医院里面的话，又是好像认为生附子是不能用的，有一些是不用生附子的，所以就变成泡附子要加到很多量去到达生附子的疗效，一般说法叫做量变到达质变。但是如果用更浅显的感觉来讲的话，就是生附子破阴实的效果比较好，那泡附子补阳气的效果比较好，所以你用生附子破了这个阴实，因为血压高也是阴实嘛，除非你是肝风上逆的那个热邪瘀住了，那个是比较阳实，不然的话一般血压高是阴实型的， 那你要生父子破音时，他血压降的就很快。不过我这边岔题讲一下，我觉得我这个伤寒论的这个课程啊，处理到少阴篇跟厥阴篇的时候，其实，在看到一般的中医业界啊，比很喜欢用附子补阳气的时候，我会觉得诡异的点是，这个人为什么能用附子？比如说，很多的阴石它是挂在吴茱萸上面，不是挂在附子上面的，就是那种这里那里纠结的那种小小的冷痰，那个是吴茱萸的事，不是附子的事，所以。当归四逆加鱼姜附那种结构，或者是吴茱萸汤的结构，反而能够打得很快。那你用附子开到几百克，其实也没有打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说卡关的问题，就是附子不治痰饮。你如果这个方同时有附子干姜的话，痰饮只会烧得更干而已。痰饮是要用苓桂结构之类的东西，或者是补肾结构。张仲景有句话说，如果少有痰饮的话，用苓桂煮甘汤或者是肾气丸，总之就是用抽拔的方法。或者父亲煮，他会说刚生病的痰咳嗽，那个痰在肺，病一段时间的咳嗽啊，病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痰就是脾胃太湿产生的痰了，要叫去脾湿。那如果老病号了一直有痰的话，那是肾脏的水代谢机能有问题，要补肾。就是这是一个三个层次的东西，而这些痰都不是光靠附子补阳可以去除的，甚至你生附子的破阴石也并没有破到这个痰。那有一些，也就是有一些阴寒的痰，厥阴打法是可以。所以厥阴打法，一个是吴茱萸，一个是比如说灸膏肓，因为膏肓肩胛骨底下这个膏肓哦，它进去以后，它直接是用在厥阴区块，所以有些人灸了膏肓会排出那种奇怪的大便，就像泥巴又带痰的那种大便。那个层级用膏肓的能量的那个层级是可以有办法打掉一些，但是终究不是光靠附子。就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大陆一般民间的喜欢用附子的人，他用附子有一点粗糙化的倾向，就是这个人是阳虚阴实的体质没有错，但是不等同用附子。就比如说这个。前面讲过的那个木防己汤，那个心血管被油塞起来的木防己汤，它要破阴石的药，甚至是芒硝、生石膏，就是一般认为是寒药。当然，李海厦大夫有讲说，这个又寒又白的还是阳药，不是阴药，就是有此一说而已。但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阴石也不是附子，就是附子不会让你的心血管的那个油可以化掉。顶多你是那个化油的药，你怕太寒了，让那人虚掉了。那你比如说心有寒的那个通脉四逆汤症，你可以用通脉四逆汤的底来补强他的这个心阳，让他不要那么痛苦。那所以呢，在这个补阳而破阴的技术里面，我觉得少阴篇的张仲景的很多打法是值得参考的，甚至可以说，他的甚至包含他的少阴滋阴法，对不对？你有滋阴法打底的话，你这个补阳可以补得更顺，所以就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很不花力气，很安稳。那而且是初学者都能做到这样的，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很好的。那如果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有一些外面的，就是中医师，我觉得之前讲过，就是明明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的那种喉咙痛，他竟然就用完全的消炎的药，就是把中药当西药开。什么龙胆草、板蓝根什么都开下去，那这个也是完全没有意义，只是把这个人打得更阳虚，让他的病的本质变得更糟的一种，就是可能算是医错了的一种开法。那不过话说来，这重点是有什么都有例外啊。其实少阴喉咙痛也有人单吃银翘散吃好的，偶尔还是会有，但是吃坏的人可能是偏多一点啊。那等到这个阴阳虚实的结构变成厥阴病的时候，因为这个年头，我觉得前十年好像我觉得少阴病的人蛮多的，那最近这十年呢，好像厥阴病的人又越来越多了。那摆明了就是厥阴病的人，就是一个摆明了当归四逆汤症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症的人，你用标准的甘草干姜附子四逆汤去打，那是在打什么东西？就是标准的甘草干姜附子四逆汤， 这个是很平均值的手脚了，就是手肘到手指头是，当然手指头还是更冷一点，但是至少你的手肘也是这边比较冷，这边比较冷，然后到这里比较不冷。那脚也是，好像从膝盖到脚越来越冷，就是那个平均分布的越来越冷。这个是甘草干姜附子或者是茯苓粉、甘草干姜附子、人参的那个四逆汤可以打的。那可是呢，就是现在的那个补阳的手法哦，就是摆明了是厥阴病的，还要用单纯的补阳法的时候，就显得他是根本就认错了。因为前一个世代的中医，他们整个中医教育体系里面是没有厥阴病的，就是学校根本不会教你去辨厥阴病的症，就是手指冷用当归四逆汤，这个是大概尝试范围是会的。但是其他的像乌梅丸症，我想过去旧版的中医教科书都会说乌梅丸是治疗蛔虫的，对不对？就说那个摆明了乌梅丸症，这上个世代学校出来的中医是看不到的。那更何况麻黄生麻汤这种东西谁用过，就简直是听都没有听过的方一样。所以就是摆明了上热下寒的麻黄生麻汤，结果就是中医这一块是上个世代的教育是空白空白又空白。那这样的部分没有办法处理的好的话，那你就光是喜欢用附子，然后用附子卡关、卡痰饮、卡湿气的时候，又或者是卡无助于症，你用了附子的那些又过不去，又卡到，那结果就变成因为这个基本盘的手法没有学到安稳，所以你的医术就在这个地方就卡住了。那因为你知道很多病都是要厥阴开始的，对不对？那你现在的中医师就是你会看到一个超级大厥阴的病人，像是张仲景写说少阴病的病人也会脸红，但是脸颧骨这边粉红粉红那种脸红，那其他地方都惨白惨白的。那厥阴病的脸红就是整个气色是带着一种暗红色的猪肝红，那现在其实很容易看到一个人整张脸是暗红色的猪肝红的这种脸，就是一个大厥阴或者是当归四逆交胃汤症的那个脸色好像面带清气煞气的那种脸，现在非常容易就一眼就看到是厥阴的人。那可是这个厥阴的大框架就这样子完整的端到你面前，然后这个中医开始啊，你的心阳虚啊，你的脾阴怎么样，脾阴不足，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肝火旺，就开始这样照五脏的那个地图开始这样子挑起来了，那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就他整个房子是歪的，然后在那边装个电灯泡，电灯泡那边挂个镜子，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缺块，我觉得缺的不可思议，而且就是因为厥阴的基本盘大家都不会哦，所以变成我前面几天也讲了，妇女病变得难医的要命，就是你去外面看那种妇女什么阴道发炎、什么月经痛之类的。变得难医的要命，因为就是厥阴经的能量不对的时候，它就是会这里痛那里发炎，但是你不调厥阴却变成说哇消炎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或者说哎龙胆泻肝汤也是算厥阴啦，它也是走厥阴经往下走，然后就龙胆泻肝汤再挂这个挂那个，但是呢因为是厥阴经的能量不好，是那个下腹腔的免疫机能根本就已经混乱的状态，所以你这个地方消炎那个地方消炎很快的又乱七八糟又发起来，就你不可能断根，就是你没有办法抓到这个主症的主结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断根，所以这个厥阴病的这个缺块啊，放在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显得那很多很多的这个病，就这个人真的身体很不好的，都是要从厥阴那边倒退回来，或者是有很多是女人，我觉得很多女人哦活得非常痛苦。他的那个无助于症，就是那个烦躁郁结无助于症啊，是夹杂在温经汤症里面。就是这个女人，她好像没有到更年期，她就更年期忽然早来了，就那种感觉，就是动不动一阵烦热，然后手心发热，然后整个人都非常不舒服。温经汤里面是有无助于的哦，那这个温经汤症，你又没有认出来，这个手心热、嘴唇干就是温经汤症，就没有认出来，因为。即使是大中医，当然温经汤症是这样子啦，如果你真的这个脉啊，就是很弦滑的， 那种女人的发热发汗，那个是有另外一个后代方，叫做蒿芩清胆汤，就是青蒿、茵陈蒿跟黄芩一起的清少阳热的方，那个是卖咸滑的女人更年期发热用那个，那是没有错的。但是除了那个汤症之外，更多的女人的状况是一个温经汤症，然后这样的温经汤症的女人，她就算手掌心发热哦，其实她还是手掌心发热，然后更年期潮人都你们都知道长什么样子、啊，对不对？一阵一阵热烘烘的出大汗这样子。但是即使是如此的女生，其实你如果拿一个抱枕给她，她还是会喜欢捂住小腹这里，所以她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寒底。那这样的温经汤症，就是放到你眼前你也看不到，然后就开始说你这个人是阴虚火旺，然后就开始开很多很多凉血滋阴的药，什么生地黄啊、黄连啊什么，就这样的开下去，然后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把他的这个下焦弄得更寒，他内分泌更不够，然后就更发那个潮热，然后加上这里面夹杂着五茱萸汤的那个冷痰、邪污、冷吐之类的东西，所以他那个发那个潮热，他整个人的主观感觉是觉得很痛苦的。那结果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已经很痛苦的人，他过去的老同学了啊，学了这个伤寒论以后发现我才是三天温经汤就什么都好了，就过去我那个淡淡然的在床上看着天空，觉得人生很没有，就是人生是黑暗的那个感觉，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啊？那种感觉，就是我没有在告诉我，就是我一再强调，我不是在说我们今天学的经方就什么病都万病我都包医，我并没有在提供这么伟大的医术，但是理所当然医的好的变成。放眼望去，所有人都在被外面的中西医搞得死去活来，没有医好的，就是明明可以拿到的分数没有拿到，这个会让人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是这些基本功啊，尤其现在少阴体质、厥阴体质人多啊，所以这个基本功还是知道一下。那这个通脉刺逆汤跟白通汤啊，白通汤它的药方里面没有甘草，没有炙甘草，所以它那个附子是非常猛烈的打下去，所以。如果是在张仲景的书里面用到这种没有甘草的白通汤的时候啊，他的那个状况是用那个少阴篇我没有讲的那些其他条文来互看的话，就是这个人其实已经寒到快要死掉了，所以我帮他暖回来，我没有时间等他慢慢暖了，所以要快速的打下去，就是已经冷到要虚脱了。那他用这个下力就冷到就一直拉稀拉稀，然后这个人慢慢就手就是那拉到就手在那边发抖的那种感觉，然后整个人冰冷，就是越拉越冷越来越冷，你会觉得不行了，我立刻要把他的阳气还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用这个只用干姜附子的那个立刻把阳气补回来不能再拖的这个快速结构。而用葱白的话，你说葱白的效用在这个地方哦，也可以说是打通全身阳气的路径，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方剂里面，葱白是能够从这个地方、哦、把阳气这样往下压。当然在当归四逆加味汤的结构里面，当归四逆汤结构因为那个不是太急性的，用那个木通啊慢慢推送就可以了，但是在这种情况叫硬的把阳气压下去的话，就从上到下硬的把阳气这样灌下去，其实那一根葱的感觉跟前两天跟昨天同学问的那个问题，什么中脉那个东西有点像，那个一根葱运行的那个场域哦，真的很像就瑜伽术说的那个葱，那个葱脉，中脉。所以有人说什么小孩多吃葱会变聪明，说不定这个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就是葱是从这个东西把阳气上下打通的药。那或许说有一部分的那个什么子宫后驱之类的病哦，也是会挂到这个。用了这个葱白的白通汤，或者是通脉四逆汤的葱白加味。不好意思，前两天是不是贾家同学有跟我讲什么子宫后驱的什么事情？贾家有在吗？那个是什么？那个你说有一个子宫后驱改善的例子是吃什么好的？好哦，少妇茱萸哦，我是要补充这个缺块，就是我虽然说这个葱白在能量的层面可以把阳气压下去，某一个部分的好像子宫后驱什么东西，在能量的层面，这个葱白类的加干姜附子的这个会有 能量层面的帮助，但是实质的肉体层面，它可能歪成这样，根本就已经瘀住了，所以还是要用少妇逐瘀汤，在它的这个实质的肉体层面的这个子宫去把淤血打开，就是两个面向都处理的话会比较安心嘛。啊，你光是只以能量的层面来处理，不见得会很有效。那这个白通汤呢？如果那接下来就这个人寒到底的时候，白通汤有一个变化的格局，叫做加人尿猪胆汁，而这个东西是为了要抵抗的叫做格局的东西，就是当一个人体质已经阳气虚到这个人非常阴寒的时候，这个非常阴寒的人哦，会你的阳药被挡出来补不进去，就像我说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力道不够的时候，反而被这个人自律神经倒打一把，就自律神经的那个紧张还发作得更凶，就是会激惹到他。那这个格局啊的状况，在白通汤的那个诊，就是这个人的阴寒到极点，然后拉肚子拉不停的时候啊，你必须要想办法让这个寒那个热药啊能够进到这个人人体，因为那个寒度通常会被挡出来。就这个人，因为你们都听过什么叫做补不进去乱上火，对不对？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补不进去，那个阳药被挡出来了。那所以呢，这时候他就要用一些，当然后代会有一些比较方法，比较简单的方法，不要那么大阵仗哦，就是用什么苦菜汁之类的混进去，然后让这个人身体，就是因为苦菜汁比较寒凉嘛，然后那个药汤再放冷了喝，让你的那个很寒的身体以为是同类的东西，寒气以为是同类的，苦苦的嘛，又寒寒的，就把它吃进来，就不小心，就是那个寒气就不小心吃到被下了这个附子的毒的暖药，然后就在里面被炸掉了啊！就是要骗药，就是这个东西是骗药法。那当然，张仲景的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是骗药法里面最高招的。怎么讲呢？就是人尿是人的一部分，猪胆是猪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荤药，就是荤药跟人体的亲和力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会说，其实这是最补的药是直接吃人嘛，对不对？头发烧灰也很补，那个什么人的这个胎盘，什么子和车也很补，就是越同类的这个东西，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血肉有情之品。那那个情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你要说心情也对啊，我觉得用语感来讲，这个微妙的 nuance 是这样子，这个东西它的 mental state。他的心境跟你比较像，就是猪啊或者人，他的波长跟你比较像，就他跟你有相同的那个意识，就是他的情感面跟你比较像，就是你会生气，猪也会生气，对不对？就他跟你有很多相通的波长，所以比较容易补得进来。那草木的话，跟你的波长就没有那么接近，所以第一个用荤物啊，当然尿算不算荤的，随便啦啊，至少是人出来了。大多喝牛奶的是荤的，对不对？牛奶是素的嘛，我管他的。反正就是说，他至少跟你有类似的波长，这是一点，所以让他比较容易骗进来。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人尿跟猪胆的以药性来讲都是寒的，可是他们就像说消炎药有个金银花，虽然很消炎，但是不会寒到人。但是人尿就是你看哦，你肚子里有一兜尿，你没有被那个尿搞寒掉哦。那猪胆里面有一包胆汁，可是猪也没有因为胆汁而寒掉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虽然它是寒的，又不会寒到你，因为这个病人已经寒得不得了了，所以要骗药要用寒药，可是又吃下去不能寒到人，所以这个寒也是假的寒药，你懂吗？就是你说猪胆人药能不能人尿能不能清热，完全可以，可是你如果吃到肚子里会不会寒到人，又不会。所以它的那个复杂的化学成分会让它变成虽然是寒的，有热去热，但是没有热的时候它并不会让你更寒，所以就猪不会被猪胆汁寒到吧。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把药物骗进去，那你说这个白通汤症到底在就是中医临床怎么用？我觉得有一个中医的近代史的故事呢，就是完美的白通汤症用猪胆汁的故事，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什么地方有一群人啊，他吃了那个有毒的螃蟹，然后呢就食物中毒了，然后就真的手脚冰冷，然后拉肚子拉稀拉稀这样子惨烈的水泻。 那那个时候救那一群食物中毒的中医，就是说哦，这个水泄，然后冷，整个人冷掉的水泄，眼看要死掉了啊，食物中毒而死啊，他就用白铜汤，结果好像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一些人的白铜汤有加人尿还是猪胆汁，有一些人没有，结果没有加的就都死了，有加的就活了。也就是当你那个寒化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张仲景有一个说法说，当你用这个脉，就是说你用了这个脉的话，用这个汤之后啊，他说脉爆出者死，微续者生，就是这个片药法如果成功的木马涂成，把这个热药片进去的话，这个人的身体受纳了这个热药，他的那个沉到底的那个脉会慢慢浮上来一点，那这个人就能活。但是呢，如果没有办法成功的把这个热药片进去的话，就会补不进去，然后那个脉爆突出来，那就死定了。所以那个脉爆突出来的就是被隔拒出来了。所以这个是白铜汤的这个汤法啊、哦。不过呢，白铜汤的结构历代就是比较简单化的，就是这个通脉四逆汤加味里面的那个脸颊红红的那种，就是阳虚型的阳符在外。厥阴病是阴阳分裂的阳符在外、啊、所以只是纯粹的阳虚型的阳符在外的时候，有些医生也会觉得白铜汤效果快一点，通脉四逆汤慢一点，所以就是脸颊红而手脚冷的那种浮越的阳虚，也会用白铜汤结构来收、啊、反正有葱白就有机会把那个脸颊红收掉。那这个那跳到后面看通脉四逆汤的话、哦、它首先就是首先是这个下利清谷，也就是拉出来的大便有这个淀粉质的原型，这是一个确让你确定的地方。另外一个手脚冰冷，那脉为欲绝，但是呢这个人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是就是当一个人阳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反而发的高烧、哦、是非常高的烧，并且这个人本身会变成身反不恶寒，就这个病人反而不会再怕冷了，因为这个叫做里寒外热，就他脱阳了，那个阳气都浮在外面的时候，他反而不怕冷了。那你看哦，这个病人烧到你一量体温，他天哪，已经40度了，然后问他有没有觉得冷，他觉得不冷，那这时候你有时候医生这时候判断就会觉得说，烧得这么猛烈的时候啊，他真的还是寒底吗？因为事实上临床看到的他不见得手脚是冰的，甚至他不见得脉是完全沉的，但他其实是脱阳的高烧。那这种情况的话，据说郝万山老师讲的故事有一个，就是说那个病人呢、啊，就是喝水的时候不能喝冷水，就他很讨厌碰到冷水，要热水才肯喝，所以他们就判断说这个人还是里面的那个。今天是下楼，楼下是怎么讨论一个什么喝冷水、喝什么水的问题？那个是湿在哪里、寒在哪里？我忘记了。算了，下次再问清楚一点啊。就是说某一个病人喝那个那个加拿大的叶同学是怎么样一个病人喝什么水的故事，你可以讲给我听吗？我走掉了，好，那算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病人呢，就算他呈现一个完全的热象，就算他手脚有不冰冷，本人也不怕冷，然后脉象也没有那么沉，因为完全脱阳的人有时候那个脉是全部浮上来的，不是沉下去的，所以有那些不典型的状况，但是这个病人还是会觉得不想喝冰水。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就是完全是里面太阴寒，然后阳气爆脱了。那但是这个时候你又以张仲景的感觉说，这个是用白铜汤又太霸道了。白铜汤就是一个虚寒虚寒虚寒到底，但是这个是阳浮在外面脱阳大烧的一个状态，那还是要用比较安稳的温补法，于是就用通脉四逆汤。那附子就是张仲景的方里面治风湿的汤，治痛风的汤，附子都有用到两颗的。那附子汤附子用两颗，那这个两颗都比较入学分。那在这个纯粹要补阳，它就是附子用大的一颗，但是用大颗的，就是用品质特好的肥大附子。 但是数字上的，就中国人比较，会有一个心理制约的，就数字上的魔法，就不要把它用到两颗去啊。但现在的话，也附子片就开多一点就对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基本盘是这样，然后呢，他就说分温在服啊，其脉急出者愈，就是还是要那个脉从没有到变成有啊。那其他的加减法都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加减法，但是主要是脸红红就还要加九根葱白，要靠那九根葱白的力量把那个爆出来的脱阳倒引进去啊。所以通脉四逆汤，白通汤虽然有格局，但是它的主症并没有那么的脸红红，所以就四根就好了，也不是九根葱白，九根葱，但它这个有脸红红的话，那个脱阳的状况很明显了。那所以就比较就是要用更多的葱。那今天我们一般般，如果不是那么危急的生病的状态的话，有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样子哦，就是也不是在感冒，但是你就会知道这个病人是气色并不算好，其实有点惨白，但是就是脸颊异常的鲜红，粉红粉红的。那当然你会说这个人好像脸像红苹果很漂亮，但是你平常还是要看他，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哦，其实是那种手脚很容易冷的那种就是其实是个寒体。那寒体又脸红的话，你当然不必用张仲景这个救命用这样的大剂量，但是多多少少你就知道说他用的这个，如果你用科学中药啊调这种寒体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就是调这种的寒体，当然现在来说不是厥阴啊，厥阴是脸带清气或者是紫暗紫色的红。那这种寒体，你如果要用科学中药做长期的调理的话，你的设计就可以说，我呀干姜跟附子放多一点，而且里面呢也放一些葱白的科种，那炙甘草就可以放少一点，就是做出这个微微的通脉四逆或者白通的结构，那这个补药会走得更顺更舒服一点啊。这样子就因为刚好结构上对的时候，对到这个人会比较舒服。那至于说这个11至39条的四逆散，在宋朝本里面这一条的方子四逆散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那这个张仲景的四逆散在这里同学倒是不用太花力气去多想，为什么呢？这个四逆散其实依然是四逆汤的甘草附子干姜人参的结构，他之所以用四逆散，只是因为这个病啊，这个病人就是少阴病呢有一些小变化，那我想每一次抓药都要重写一个药单很麻烦，所以就用散剂呢少量的，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就是加加减减用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如果我要煮四逆汤的话呢，我就可以哦咳嗽啦什么加五味子干姜啦，那如果是什么心悸就加一点肉桂啦，那小便不利再加一点茯苓啦，或者是前面还有一个太阳篇有一个四逆汤加茯苓的，那就是心慌慌心悸的啊，就是烦躁不安，那个是茯苓四逆汤吧，那个是治烦躁，就是这个人因为心阳不足啊，整个人慌掉了，然后或者是应该躁，烦跟躁是这样子啊，烦是你主观的觉得很不爽很不舒服叫做烦，那躁的话是无意识的这里抖那里抖那样乱动，就无意识的晃动叫做躁，所以又有烦又有燥的时候，有的时候加茯苓效果会比较好，当然那是指以四逆汤的主框架而言的。那然后他说拉肚子哦，然后屁股那边觉得肛门塞塞的，再加泻白来把它通一通啊。那这样的一个加加减减，同学就知道说你平常要开四逆汤的话，如果有一些小的兼症的话，就依此办理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少阴病呢的下面、哦、我先说四逆汤再回头讲猪苓汤好了，就是11至44条跟11至45条，他说这个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哦、那就是脉如果一就是你治病、哦、有的时候看到脉象忽然沉掉，你就知道这个人体质寒化了，那我觉得单纯明快的就是用四逆汤去温养这个阳气，来撑住这个病，不要让它恶化。这个11至 四十五条，我觉得它可能啊、哦，跟对现代临床有点帮助的地方是，如果这个人是少阴病，尤其是老人家，如果有什么肺积水啊，或者什么心包膜积液啊，它这一条只是有一种淡淡然的给一个意见，就是张仲景没有写的那么清楚，我只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要放到今日临床的话，怎么应用它的话，就是说，当你有这个肺积水、心包积液，你当然会知道这里就是，如果西医院已经诊查出来跟你这样讲，你当然会知道它是有积水在那里。但是这个积水呢，在少阴病的框架之下，都不要用那种去抽水的药，就是什么石藻汤，或者是张仲景说不要乱用吐法，就是这种有积水的情况，在少阴的框架都不要说什么我用一些什么猛吐的药把这个水呕掉这种东西，他都不要用。他说先从四逆汤开始，当然实际上临床我们是觉得生物汤比较好用，但是你要先温养这个人的阳气，养到这个人的元气已经恢复，少阴病的主症况都已经消失了，这个时候你再要去处理那个痰啊水啊，你才会有这个底气，有这个本钱来做这些事。不然的话用个吐法很伤元气哦，那最后一口阳气吐掉了，这个病人就会陷入生命的危险，大概是这样的想法。那至于说这个猪苓汤啊、哦，它的在少阴的主症，这个猪苓汤你可以想象是五苓散的那个主结构啊、哦，猪苓、茯苓、泽泻，那五苓散还有白术跟肉桂了啊、哦，猪苓、茯苓、泽泻之外，它又用阿胶来滋阴镇血。然后又用滑石把这个膀胱区块的那个热湿热把它抽掉，所以这就代表这个人他的血啊、哦，他的水路不顺，是血太热，而且有湿热纠结在膀胱区块，所以我们中医一般沿用这个张仲景的说法，叫做水热互结。那这个是阳明病也有出现过猪苓汤，请问一下阳明病的猪苓汤在第几条？哦，九至四十七条，他说这个人发烧口渴要喝水，可是尿不太出来的，就猪苓汤。那阳明病的这个猪苓汤呢，简单来讲就是在张仲景时代的得阳明病的人，或者说今天的猪苓汤症的人，他的体质就是偏燥热的体质，就这个人的身体是一个发热发干的体质，可是他却尿不出来了，今天就看这个样子。那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发热发干的体质而尿不出来，张仲景说他是水跟热都纠结在一起，所以尿不出来的这种现象，其实今天的用猪苓汤其实最直接好用的时候是什么，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新竹科学园区的地方，里面的高科技人才常常要加班熬夜，有这么回事吗？还是就是江湖传说？然后呢，加班熬夜到后来就开始尿血了。哦，那个点是猪苓汤症，就是人已经烧干了，然后水热互结，然后膀胱区块开始因为发炎而出血，就是加班熬夜而尿血。那个当下是猪苓汤症。那如果是慢性的话，就是一个人的体质比较偏热的肾结石，比较偏热体质型的肾结石，就脉平量就比较带滑一点的那种人的肾结石是水热互结型的，拿猪苓汤当做大框架。那当然单一个猪苓汤它散去这个水热的纠结，是水跟热的纠结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石头要它变小的话，你就什么金钱草啊，新鲜的再加个二两，然后煮了一直喝一直喝，这样子的话石头也化小一点，然后病因也把它消散一下，那通常一般般的肾结石用这种方法是可以处理的还不错的。而少阴病的猪苓汤呢，像少阴病嘛，常常就是会挂喉咙痛，或者是挂失眠，其实猪肤汤症也有可能失眠哦，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失眠是挂猪苓汤症的。那这样子说啊，如果有一个人他生病，或者说没有病，单纯的就是失眠好了，挂猪苓汤症的失眠，张仲景的关键字是咳呕咳，就是他又咳嗽 又恶心又口渴的失眠。所以可能猪鸟汤镇那个烦得不得了的失眠是有口渴的，但是有带咳嗽或者恶心的失眠，它有可能是少阴阴虚又有热气纠结在里面的，就是关系到少阴病的那个少阴框架，就是这里坏掉一点，那里坏掉一点，总加起来这个人还是睡不着。就是因为少阴的能量就是心跟肾的能量，人要睡还是心肾要相交，而这个地方有卡关的话，他的心跟肾的能量就不能够兜到一起，人就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就是说很少，就是我们治失眠，其实这年头的失眠其实大部分都是挂酸枣仁，挂柴龙母最多，现在这些年是挂柴龙母最多，然后其次的是挂酸枣仁跟猪鸟，然后再其次的是挂栀子豆豉跟桂龙母，就是数量来讲啊。然后有一部分是肠胃道自律神经，所以也会挂那个黄帝内经的半夏煮米汤。那再少的，就是比较少，但是知道一下比较好的，就是那咳呕咳是什么感觉？就你失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还真的蛮卡的，但不是那个栀子汤镇的那个心中闷一坨的那个心中痔。那但是就是说，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什么东西要呕不出来，就是那样子的怪怪的感觉混杂在失眠里面的话，那你要想有没有可能是水热互结，所以少阴的地方有什么能量真的是过不去，所以你就心肾不能相交，然后就失眠，好，大概是这个地方。但是一般般来讲的话，猪连汤就是治尿血啊，治肾结石比较常用的方剂。然后呢，最后少阴篇有几条，就是你知道一下，但是呢，希望是不要遇到，就是11-41-42-43啊，这个是张仲景时代那个非常阴虚的汉朝人会遇到的状况，叫做少阴极下，就是这个少阴病的病人啊，如果他一直没有大便，而且呢，那个没有大便的这个少阴病的病人啊，嘴巴越来越干，甚至你就几天之内发现他嘴巴从干燥口渴的不得了，到呼吸都出现臭气了，那种感觉就热烘烘的那种臭臭的呼吸，就是这个少阴病的病人，他其实主症况是少阴病哦，脉是比较就整个原来的主症都是少阴少阴少阴哦，但是这个人烧到就是大便也干了，然后整个嘴巴也干得不得了的时候，张仲景就说这个时候先来一下大承气汤再说，因为他说这个干大便，当然这个是针对汉朝人的体质，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就是。这个肝大便如果不拔掉的话，哦，那个大便产生的那个代偿性的那个干燥的烧法会把这个人身体里面最后的液体都烧干掉，所以这个时候不管说是什么少阴耐不耐打，这个是什么少阴什么少阳不可以用下法什么的，这个东西都不管了，哦，少阴的提纲是少阴病不可以用出汗法，哦，你用麻附星推到太阳出汗那个不算，但是一般来讲少阴病就是用温补法，不会用出汗法。那他说你要不管怎么样都要立刻赶时间把那个大便打掉，让那个人没有那个热去烧干它，这个人才有救，不然的话你的那个身体里面的阴的部分烧到都没有的时候，那阳一定会脱阳往阳，所以因为已经不够的阳，要用这样子立刻救他的阴来收住这个阳，不然这个人死定了，这是张仲景时代的故事。但是今天的话就临床有这种少阴病还便秘的就很少了，就少阴病拉稀的倒是多一点，所以这个故事情节在今天偏少。而今天那个如果勉强遇到的话，也是这个11-42条的所谓的热结旁流，自利清水色纯清，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不关系到张仲景讲的故事情节了，这个东西是这个病人啊，他便秘。就是没有大便出来，但是拉却有那个绿色的水拉出来，就几天不大便，但是有绿色的水。那这个热结旁流的意思说，这个大便其实已经干在肠道里面动不了了，但是却有一些胆汁啊，从大便跟肠子的缝隙间从旁边流过，所以你会滴出绿胆汁，但是那个大便却动不了。 那今天的临床会觉得胆汁这样子低也是柴胡大柴胡症嘛，所以就不要用大承气汤打了，就用大柴胡汤打吧，就是也治那个胆汁呢， 也打通那个干掉的大便。但是这个今天的临床说的这个用大柴胡汤来打的这个热结旁流是不太等于张仲景的书里面那个剧情。那我们这个三条就觉得知道一下就好了，就少阴有急下之法，如果这个人一直不大便，怕是他反而他那个少阴病会死人的理由反而是在那个大便在里面干烧，所以就这件事知道就好。那其实呢临床也不是那么常遇到啊，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点点。所以这个是少阴病的各种打法。那同学可能今天回家睡觉以前就是稍微去淡淡然的感觉一下就少阴病的这几个层次啊，就是我觉得张仲景打法，你看啊，少阴病其实一开始麻腹心喉咙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那个病变得比较主轴一点的时候，通常是真武汤的水毒，就是那个身体不能把水吸收或者是代谢，真武汤的水毒。然后如果这个少阴病一个主轴病开始变得比较虚寒，往往出现附子汤症，就是脉沉掉，然后手脚冷痛冷痛的，然后背怕冷的。那另外有一路呢是脉整个沉掉，整个人手脚就单纯的冰冷，果然就是四逆汤症。那这个四逆汤症那个冰冷如果整个寒化变成哇就是拉稀拉到这个人都已经缩在那边发冷了，那你觉得这个人快要已经没有能量，那就白通汤去赶快救一他救一下。那这种大虚的啊，通脉四逆汤就是那个，那白通汤那个救一下如果进不去的话，用人尿猪胆汁当做媒介把那个药骗进去。那如果是这个人是已经里面寒到那个整个脱阳的啊，就是外面整个都是一股热象，但是呢其实里面已经寒到底了的时候，那要赶快救那个脱阳，那要用通脉四逆汤。那至于说少阴病的四逆汤的拉稀拉到后来肠膜都烂掉了，然后开始变脓血了，那个是桃花汤。那至于说少阴病有几个比较热化的地方，一个是少阴肾阴不足阴虚是猪肤汤啊，就是阴虚火旺从胸口一直烧到喉咙。然后如果是心阴虚的时候啊，烦的不能睡觉，那是猪尿汤。那还有这个少阴有热水热互结的时候，这因为水跟热纠结在一起，这个可能会有小便不利啦啊，其实猪苓汤的多少会有小便不利，于是这个人就一直犯恶心或者狂咳嗽然后不能睡觉的时候，那是用猪苓汤把这个水跟热的纠结把它打散哦。当然这个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少阴病也难说。那你少阴病整个大框架治好以后，如果你发现，当然还有一个少阴里面如果那个寒是寒到血去的话，那是当归四逆汤啊，就是它的这个血有寒身体一动就会有扯痛感的当归四逆汤，然后去暖那个血。那如果这个少阴病都治好了还残留一个喉咙痛不能收摊的话，那就桔梗汤把脓推出来为主，那最好不要把它弄到需要后面什么桂枝半夏散那种去溶开喉咙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框。那现代人很多的人的体质就是其实现在不一定每个人人都是那种强烈的少阴病拉稀，但是那种呢手脚呢就是冷冰冰，或者是月经来的时候呢就是关节痛痛手脚冷冷的那种月经痛，那这些东西就是或者是平常就是水毒体质气色灰灰，然后呢好像血压又偏高啊，这样的人都是在少阴病里面可以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的。那这个是我觉得张仲景的少阴篇在现代的临床的一个很好的性价比。那么少阴病讲完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去前面的水饮黄汉力竭那个地方，把水肿病趁着少阴病还有一点印象的时候快快的过一遍啊。水肿在哪个地方啊？第几卷后面吧。14支，好啊，就是它的方剂呢是14支60条才开始的。那张仲景对于这个水啊，前面有一大堆论述哦。就是有些水叫做有风夹杂风气的水，有些水是皮下的水，有些水是真正的水，有些水是硬邦邦的死水，还有些水是散布在淋巴里面变成黄汗的水，它这样子分这个水啊。那 然后后面那些分类呢，很有点可惜的是，张仲景前面分类分得那么仔细，但是他的这个水肿篇的书写却是不如那个谭隐篇。因为谭隐篇呢，张仲景这个叫玄隐，这个叫意隐，这个叫什么隐，对不对？就是跟每一个方剂的那个结构都扣合的丝丝入扣。但是水隐篇就比较这个水病篇呢，就比较像是咳嗽篇一样，前面讲一大堆方剂，另外乱开一通，就是它没有那么精确的扣合。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只能够说，当你忽然肿了，因为你如果忽然水肿起来，其实人都会很紧张，对不对？由于现在的人很多那个水肿啊，其实是厥阴底的那个红斑狼疮的水肿，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免疫力攻击自己，对不对？就比如说本来是扁桃腺发炎的，然后后来就变成肾丝球坏死，就是一条哨音，对不对？先烂扁桃腺再烂肾丝球。那个所谓的就是什么，然后现在西医解释就是说，你的扁桃腺发炎激惹起来的免疫力啊，去打坏了你的肾脏的肾小管，这样子，就是这就被归类于什么自体免疫功能失调之类的问题。那还有一些什么别的地方什么炎，然后就变成什么地方那个自体免疫攻击的，就伤到肾脏了。所以我觉得稍微承认我自己现在的一种就是不安的感觉也好，就是张仲景的时代的那个肾脏坏掉好像没有明确的指向今天那个自己免疫攻击的那个肾脏坏掉的问题。那所以这一块的话，仲景方是不是能够完美的打好，我倒是没有什么把握。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般说的这个人忽然无端端就肿起来，但无端端也是有原因啦，就是肾脏病嘛，对不对？而这个无端端肿起来的肾脏病这件事情，我现在我们今天最后剩下五分钟，来不及介绍方剂了啊。但是我们在思路上面是这样子来看待它的，就是虽然现在张仲景把这个东西写在一个杂病里面了，可是呢，你的一个肾脏的功能出问题，当然有可能是发炎，对不对？那这个肾脏的发炎，今天如果有人忽然水肿起来的话，去西医院检查会说它是什么病？急性肾脏炎之类的，肾盂炎有这个说法吗？那这样的一个肾脏的发炎，到底啊，我就说我们张仲景的医术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微妙的判定，就是说这个发炎到底是六经的框框的问题，还是真的发炎的？对，就这个是一个纯粹的细菌，还是这是一个六经的框框？所以然后呢，如果它在六经的框框里面的话，因为让人尿不出尿而水肿的这个肾，就是当然标准的感冒的话是这样子，太阳病的肾脏机能不好是五苓散症，然后在少阴病或者阳明病的肾脏不好是猪苓汤症或者是真武汤症，对不对？就它只是肾脏的机能弱化，你的小便不利，尿出来白茫茫的，那个就是真武汤可以处理的，然后甚至五苓散都处理的不错，就是那个是以感冒的故事情节来讲的。那这个肾脏病呢，到底有几分是这个感冒来的？也就是张仲景在开这些方剂的时候啊，他的辩证点主要是在想说，这个人的肾脏出问题，这个泌尿系统的肾到底是最外层的太阳寒水之气的那个膀胱的肾，还是比较里层的少阴君火之气的这个肾脏的肾？就是它这个我们同样是肾炎尿不出来，到底是要治这个膀胱经的这个左肾呢，还是治这个少阴经的这个右肾？所以这个时候张仲景他自己的就是自己里面的这个理论地图，会让他从这两个方向找线索，而他实际的操作手法呢，又会透露出说，中医一直有句话说，肺为水之上源，就是我们中医说精生水嘛，对不对？就是当一个人的肺部啊， 有什么东西郁闷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同步同调的让这个肺的儿子肾脏也闷住。所以在实际的操作手法里面，开肾的药常常就是开肺的药，就是让肺一能够打通，就好像这个人的小便这个东西哦，其实跟汗这个东西是同进退的，所以用治肺的方法来治肾。那结果结论就是哦，张仲景的用药没有什么直接治肾脏的发炎的肾脏用消炎药，没有。张仲景在治肾脏的时候非常是采取间接治的手段，就他会从肺把这个肺的热都喷掉，然后那个肾就凉下来了，他会用这样的手段来治肾脏病，所以这是张仲景，就是或许用太阳法，就是简单来说，如果今天你这个肾脏病就是你如果得了肾脏病，就是忽然开始水肿了，如果你是就是极端的怕风的话，怕吹风的话，照张仲景的药法，其实你一开始先用桂枝汤，因为说不定你的那个膀胱就是泌尿系统的肾这样子就调理到回来了。那如果你肾脏病刚开始水肿的时候，或者尿毒的时候，你是怕冷的不得了而脉浮紧的，那个根本麻黄汤一开掉，你的那个膀胱经一打通，你的那个肾脏原来的功能就回来了。那可是呢，张仲景的这个打法有一点微妙的地方，就是说它不太等于，它有两个地方，就是说它不太等于后代的那种有一些就是说肾脏发炎可以加点什么清那个就是消炎的药，什么白茅根啊什么东西，就张仲景几乎没有用那种直接对肾脏发炎的地方什么杀细菌消炎的消炎药。那会让人觉得说，那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是细菌发炎的怎么办， 会有一点不太敢信赖张仲景的打法。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就算是张仲景的打法治疗这种药，治疗这些肾脏的方剂，其实张仲景也不会用回附子剂。也就是说，你真的说什么这个人肾脏衰竭了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用真武汤去医的话，那个不是肾脏炎，是肾衰竭。就肾衰竭的时候可以用真武汤，肾衰心衰可以用真武汤、四逆汤，但是肾炎的时候其实怎么样还是要跳过附子的，就是用麻黄石膏煮的情况多，用附子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偏少一点点。因为说不定有些发炎附子对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手段，所以就是，但是张仲景的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精密的检查，并没有办法那么清楚的判定什么是细菌什么是阳虚，所以我们现在用张仲景残存下来的资料来开的话，那个辨证点也只能说是就是有个六七成把握的感觉，就是100%精准有点难以做到。那就姑且我们明天再回头来上，然后把绝阴篇收摊以后，就剩下这里那里还有没有上完的女科的条目或者哪里散落的条目，我们再把它收摊。